你好，我是徐凌波。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秒杀系统减库存设计的核心逻辑。如果要设计一套秒杀系统，我想你的老板肯定会先对你说，千万不要超卖，这是大前提。那如果你第一次接触秒杀，那你可能还不太理解，库存100件就买100件，在数据库里减到零就好了，那这有什么麻烦呢？是的，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具体到业务场景中，减库存就不是那么简单了。那例如我们平时购物呢，都是这样，看到喜欢的商品然后下单，但并不是每个下单请求你最后都付款了。那你说系统是用户下单了就算这个商品卖出去了，还是等到用户真正付款了才算卖出了呢？这的确是个问题。那我们可以啊，先根据减库存是在发生下单阶段还是在付款阶段，把减库存做一下划分。那么减库存有哪几种方式呢？在正常的电商购物场景中啊，用户的实际购买过程一般分为两步，下单和付款。那你想买一台 iPhone 手机，那在商品页面点了立即购买按钮，核对信息之后点击提交订单，这一步称为下单操作。下单之后，你只有真正完成付款操作才能算真正购买，也就是俗话说的落袋为安。那如果你是架构师，你会在哪个环节完成减库存的操作呢？那总结来说，减库存操作一般有如下几个方式。第一，下单减库存，即当买家下单后，在商品的总库存中减去买家购买数量。下单减库存是最简单的减库存方式，也是控制最精准的一种。下单时直接通过数据库的事务机制控制商品库存，这样一定不会出现超卖的情况。那但是你要知道，有些人啊，下完单可能并不会付款。第二，付款减库存，即买家下单后并不立即减库存，而是等到有用户付款后才真正减库存，否则呢，库存一直保留给其他卖家。但因为啊，付款时才减库存，如果并发较高，有可能会出现买家下单后付不了款的情况，因为可能商品已经被其他人买走了。第三，预扣库存。那这种方式啊，相对复杂一些，买家下单后库存为其保留一定的时间，如10分钟，超过这个时间库存将会自动释放，释放后其他买家就可以继续购买。在买家付款前，系统会校验该订单的库存是否还有保留，如果没有保留则再次尝试预扣，如果库存不足，也就是预扣失败，则不允许继续付款，如果预扣成功则完成付款并实地减去库存。以上这几种减库存的方式都会存在一些问题，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由于购物过程中啊，存在两步或者多步的操作，因此在不同的操作步骤中减库存就会存在一些可能被恶意买家利用的漏洞，例如发生恶意下单的情况。假如呢，我们采用下单减库存的方式，即用户下单后就减去库存，那正常情况下呢，买家下单后付款的概率会很高，所以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是呢，有一种场景例外，就是当卖家参加某个活动时，此时活动的有效期是商品的黄金售卖期，如果有竞争对手通过恶意下单的方式将该卖家的商品全部下单，让这款商品的库存减为零，那么这款商品就不能正常售卖了。要知道，这些恶意下单的人是不会真正付款的，这正是下单减库存方式的不足之处。那既然下单减库存可能导致恶意下单，从而影响卖家的商品销售，那么有什么办法解决呢？那你可能会想，采用付款减库存的方式是不是就可以了呢？的确可以，但是呢，付款减库存又会导致另外一个问题，库存超卖。假如有100件商品，就可能出现300个人下单成功的情况。因为下单时啊不会减库存，所以呢也就可能出现下单成功数远远超过真正库存数的情况，这尤其会发生在做活动的热门商品上。那这样一来呢，就会导致很多买家下单成功但是付不了款，买家的购物体验自然比较差。那可以看到啊，不管是下单减库存还是付款减库存，都会导致商品库存不能完全和实际售卖情况对应起来的情况。那看来啊，要把商品准确的卖出去还真是不容易啊。那么既然下单减库存和付款减库存都有缺点，我们能否把二者相结合，将两次操作进行前后关联起来，在下单时先预扣，在规定时间内不付款再释放库存，即采用预扣库存这种方式呢？这种方式呢，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上面的问题，那是否就彻底解决了呢？其实没有。针对恶意下单这种情况，虽然把有效的付款时间设置为10分钟，但是恶意买家完全可以在10分钟后再次下单，或者采用一次下单很多件的方式把库存减完。那针对这种情况，解决办法还是要结合安全和反作弊的措施来制止。 例如呢，给经常下单不付款的买家进行识别打标，可以在被打标的买家下单时不减库存。那给某些类目设置最大购买件数，例如呢，参加活动的商品一人最多只能买三件，以及呢，对重复下单不付款的操作进行次数限制等。那针对库存超卖这种情况，在10分钟内下单的数量仍然有可能超过库存数量。那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只能区别对待。对普通的商品下单数量超过库存数量的情况，可以通过补货来解决。但是呢，有些卖家完全不允许库存为负数的情况，那只能在买家付款时提示库存不足。目前来看呢，业务系统中最常见的就是预扣库存方案。像你在买机票、买电影票时，下单后一般都有一个有效付款时间，那超过这个时间订单自动释放，这都是典型的预扣库存方案。而具体到秒杀这个场景，应该采用哪种方案比较好呢？那由于参加秒杀的商品啊，一般都是抢到就是赚到，所以成功下单后却不付款的情况比较少。再加上卖家对秒杀商品的库存有严格限制，所以秒杀商品采用下单减库存更加合理。另外，理论上，由于下单减库存比预扣库存以及涉及第三方支付的付款减库存在逻辑上更为简单，所以呢，性能上更占优势。下单减库存在数据一致性上，主要就是保证大并发请求时库存数据不能为负数，也就是要保证数据库中的库存字段值不能为负数。一般呢，我们有多种解决方案。一种呢，是在应用程序中通过事务来判断，即保证减后库存不能为负数，否则呢就回滚。另一种办法就是直接设置数据库的字段数据为无符号整数，这样减后库存字段值小于零时会直接执行搜扣语句来报错。再有一种就是使用 CaseOne 判断语句，例如呢这样的搜扣语句，你可以打开 APP 看一下。在交易环节中，库存是个关键数据，也是个热点数据，因为呢交易的各个环节中都可能涉及对库存的查询。但是我在前面介绍分层过滤时提到过，秒杀中并不需要对库存有精确的一致性读，把库存数据放到缓存中可以大大提升读性能。解决大并发问题可以采用 local cache， 即在秒杀系统的单机上缓存商品的相关数据和对数据进行分层过滤的方式。但是像减库存这种大并发且无论如何还是避免不了，这也是秒杀场景下最为核心的一个技术难题。因此呢，这里我想专门来说一下秒杀场景下减库存的极致优化思路，包括如何在缓存中减库存，以及如何在数据库中减库存。秒杀商品和普通商品的减库存还是有些差异的，例如商品数量比较少，交易时间也比较短。因此呢，这里有一个大胆的假设，即能否把秒杀商品减库存直接放到缓存系统中实现，也就是直接在缓存中减库存，或者在一个带有持久化功能的缓存系统如 Redis 中完成呢？如果你的秒杀商品减库存逻辑非常单一，没有复杂的 SKU 库存和总库存这种联动关系的话，我觉得完全可以。但是如果有比较复杂的减库存逻辑，或者需要使用事务，你还是需在数据库中完成减库存。由于 MySQL 存储数据的特点，同一数据在数据库里肯定是一行存储，因此呢，会有大量线程来竞争 innerDB 行锁，而且并发度越高时，等待线程会越多， TPS 即每秒处理的消息数会下降，响应时间会上升，数据库的吞吐量就会严重受影响。这就可能引发一个问题，就是单个热点商品会影响整个数据库的性能，导致 0.01% 的商品影响 99.9% 的商品的售卖，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情况。一个解决思路呢，是遵循前面介绍的原则进行隔离，把热点商品放到单独的热点库中，但是这无疑会带来维护上的麻烦，比如要做热点数据的动态迁移以及单独的数据库等。而分离热点商品到单独的数据库还是没有解决并发锁的问题，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要解决并发锁的问题啊，有两种办法。第一，应用层做排队，按照商品维度设置队列顺序执行，这样能减少同一台机器对数据库同一行记录进行操作的并发度，同时也能控制单个商品占用数据库连接的数量，防止热点商品占用太多的数据库连接。第二，数据库层做排队，但应用层呢只能做到单机的排队，但是应用机器数本身很多，这种排队方式控制并发的能力仍然有限，所以如果能在数据库层做全局排队是最理想的。阿里的数据库团队开发了针对这种 MySQL 的 InterDB 层上的补丁程序，可以在数据库层上对单行记录做到并发排队， 那你可能有疑问了，排队跟锁竞争不都是要等待吗？那有啥区别呀？如果熟悉 MySQL 的话，你会知道 InnerDB 内部的死锁检测以及 MySQL Server 和 InnerDB 切换会比较消耗性能。那淘宝的 MySQL 核心团队还做了很多其他方面的优化，如 Commit on Success 和 Rollback on Fail 的补丁程序，配合在 SQL 里面加提示，在事务里面呢不需要等待应用层提交，而在数据执行完最后一条 SQL 后，直接根据 Target Affect Raw 的结果进行提交或回滚，可以减少网络等待时间，平均约 0.7 毫秒。那据我所知啊，目前阿里 MySQL 团队已经将包含这些补丁程序的 MySQL 开源。另外，数据更新除了前面介绍的热点隔离和排队处理之外，还有些场景，如对商品的 Last Modify Time 字段的更新会非常频繁，在某些场景下，这些多余的 SQL 是可以合并的，一定时间内啊，只要执行最后一条 SQL 就行了，以便减少对数据库的更新操作。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呢，我围绕商品检库存的场景介绍了检库存的三种实现方案，以及分别存在的问题和可能的缓解办法。那最后呢，我又聚焦秒杀这个场景，说了如何实现检库存，以及在这个场景下做到极致优化的一些思路。当然，检库存还有很多细节问题，例如呢，预扣的库存超时后如何进行库存回补，再比如呢，目前都是第三方支付，如何在付款时保证检库存和成功付款时的状态一致性，这些啊都是很大的挑战。如果你也有实现检库存的经验或者问题，欢迎留言。